随便过来， 啊，罗班那边去吧， 一会儿新哥过来取件。哎，小心点啊，别破坏现场。好的， 先别下去，拍照取证。 你说这屋子会不会还藏着什么呀？ 咋了？还有人？ 有要死都会法院分了那么多。 你在下边？ 程院，孟队什么时候来？ 到了，已经进来了。 那个宿舍不在哪儿？ 怎么样，程院？ 赵哥，顾问。 我这边也没有。 这是把吴家义的别墅翻了个底朝天啊！ 找案件啊，布杂布差怎么找？案件在吴家义的卧室，藏在衣柜后面。孟队，孟队，孟队，孟，你们看，藏了俩，一台小型座机，一个保险箱。嗯，小周，你把这保险箱的锁打开。 嗯，好。 话筒有电流程，我打手机试试。这个座机可以正常使用。看来吴佳义被监视期间，就是用它跟外界联系。 他居然提前准备了反制信号屏蔽。 开好了，孟队。 厉害，小子。 可以啊你。 我还以为要锯开它。 这些是什么？一只一只的。是录音笔。 跟林迈那个差不多，嚯，十几根录音笔啊！ 来，给我拨出来。哦，哎，你从哪儿搞了这么多小姑娘？反抗的还挺激烈，玩的呀，真刺激，又花了我200万。 有没有亲人呢？之前那几个 强奸、行贿、受贿都是犯罪证据， 这是一边托人下水，一边留存他们的罪证。 让他们一辈子脱离不了控制。 先把内存卡拿出来。 让我实际种型号都录音笔。 你们现在立刻举名谈，做掉陈玉，记住。停一下，这声音是祝瑞，应该是他杀害陈玉的主谋，是祝瑞。 难怪祝瑞最近一直鬼鬼祟祟，肯定是想进来拿这个录音笔。 周翔、程玉，你们立刻传讯祝瑞，带回市局。 不要让他跑了。是。常配文学，谭石原著，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广播剧《皮囊》第2季第8集。 身份证上的住址是明潭市盐湖街道曙光小区7号楼。在想什么？ 陈玉是周衍的亲生父亲，周衍的老房子就是陈玉的家，而他去盐城是为了打工。嗯。 刚才听朱瑞那条录音，他说：“你们现在立刻去明潭做掉陈玉。”为什么是去明潭？ 放假。 回老家，可陈玉的自杀地点是盐城啊。我们只有一段录音，无法还原事实。陈玉有可能当时就在明潭，祝瑞派人去杀他，但没得手。等他回到盐城后，才暗杀成功。又或者，陈玉的确在明潭被杀，死后被人从明潭转移到了盐城。 转移尸体。 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？为什么你觉得是第二种？因为那个文鼎前高管说，讨薪的农民工闹事是警察出面摆平的。吴佳义勾结当年的盐城警方不是秘密，那他们处理完陈玉的尸体后，让警察做伪证，也说得通。19年前的盐城警方有问题，确定吗？ 还不确定。 本来想拜访一下当年的盐城市公安局局长魏长河，但没联系上。一会儿沈朱瑞的时候问问吧。这次一定要彻底撬开他的嘴。亚特兰大跟这边时差多少？12个小时。怎么了？人斌去那边调查取证了。现在打过去，应该是晚上9点，还行。 哎，孟队， 斌哥，你那边证据收集的怎么样了？ 差不多了，本来呢想整理好发你，现在先口头汇报一下吧。祝瑞的电脑已经修复，记录显示他的确给卢阳发过赵云华和暗龙的相关信息，这些材料呢我稍后打包给你。 好，你继续说。 祝瑞并不是6月16回到国内的，五月中他就离开了亚特兰大。中国的入境记录显示是6月6日。 五月中，就是我们刚联系上朱瑞那会儿，程月说他答应回来，但之后就失联了。从五月中到6月16日，这段时间他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恰巧在吴佳义死的前一天出现？ 哦，这就关系到他的个人情况了。 你说，斌哥。 祝瑞好赌，到了国外不仅败光家产，还欠下一屁股债。他妻子忍受不了，3年前跟他离婚了，儿子跟妈一起住。据他前妻说，出国前他们儿子没被绑架过。至于为什么忽然出国，他也不是很清楚。而且到了美国后，他没觉得有人在监视他们。 果然。 还有一件事很蹊跷。 就在6月17日，祝瑞的个人账户收到一大笔钱，8位数。 这笔钱的来源呢？ 已经进行资金溯源了，就目前的线索来看，和吴氏集团有关。 我知道了，辛苦了，斌哥，搞定你就早点回来吧。 行，明后天差不多了，回去再说啊。 好。这次多亏了任斌，怪不得徐徐。可如果徐徐有问题，那他只派任斌去调查这事，出来的结果可信吗？到了。这是在市局停车场，周围没人，下车吧。走，去审朱瑞。 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杀过人，我是美国公民。你们污蔑人，给我电话，我要联系美国大使馆。 污蔑。程月，录音笔 在。 来，一起听听我们到底是怎么污蔑美国公民的。 你们现在立刻去明潭做掉陈宇，记住了，一切按计划来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，否则我们都得遭殃。 这不是我， 声音已经比对过了，主动交代一切，争取减刑，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 不，警官，我对不起陈宇，我不该听吴佳义的鬼话，派人去杀陈宇，我该死。 如果你真的有悔意，就如实回答我的问题，陈玉是不是你雇凶杀害的？ 是我找人杀的。 还有谁参与了？ 是吴佳义，当年是他给我出谋划策，杀手也是他给我找的。 为什么要杀害陈玉？ 因为陈玉是带头讨薪的工头，我想只要杀了他，就没有领头人了，其他的官司就打不下来了。 他究竟死在哪里？明潭还是盐城？ 在明潭。他死以后，我们把他弄到了盐城。 为什么要转移到盐城？ 因为盐城的警察听吴佳义的，可以把他的死说成是自杀，然后再通报出去。 也就是说，当时公安局长魏昌和跟你们是一伙的， 是他伪造了陈玉的自杀现场和证据。 嗯，是他派人做的。 那你母亲祝文秀被害，你事前就一点都没有察觉？ 我母亲的事儿，我知道。 你知道？那为什么没有报警？主任，回答我的问题。 吴佳义的，他威胁我不准报警。 是吴佳义威胁你，还是你主动选择不报警？或者是毒害祝文秀这件事本身就是你干的？ 警官，我不知道那是毒药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全是吴佳义让我干的，我没想过要害我妈呀。妈， 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你十天前就回来了，你回国的目的是什么？吴佳义的死是你策划的吗？ 不是我干的，警官，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我在国外那么久，国内都不认识什么人了，没钱没权，做不了这种事情。 真的？那你怎么解释这封邮件和这些论坛聊天记录？ 也是被人指使的。 谁？ 我不知道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人。 从来没见过他，你怎么跟他搭上的？为什么要帮他？你知道你干的这些事带来了什么后果吗？ 我真的没有见过他，是他先找上我的。这人每次下指示都会给我转一大笔钱，上个月他让我回国一趟揭发吴佳义，时间听他安排，事成之后他说给我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，我看也不是杀人放火，就是揭发而已。我就 那人是怎么找上你的？ 在电脑上突然直接弹出的窗口跟我说话，是一个处理过的声音。 那这人说话有什么特点？口头禅之类的？ 听不出什么，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年轻人。 年轻人？ 嗯。 你怎么判定的？ 他说话的用词和语气，我就是觉得有这种感觉。 具体一点。 他劝我回国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，你以为你很佛吗？祝文秀的儿子活得像个废柴。那个佛呀，我后来我还去网上查了一下是什么意思，应该是年轻人才会用的吧。还有一些别的词儿我就记不起来了。 难道幕后推手真的是一名年轻人？祝瑞 啊， 你涉嫌在19年前买凶杀人，制造了一起谋杀案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，现依法对你进行拘留。程玉。 是。 警官，你们要把我关起来是吧？我要见律师，我是美国公民，我要见律师。 朱瑞，你可以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咨询、代理申诉、控告。 孟队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祝瑞有杀人嫌疑，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是他杀的， 所以要查下去。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麻烦，盐城市前公安局局长魏昌和，他是国家干部，公安查不了他。我先向徐局汇报吧，再联系盐城那边争取联合调查。 回办公室说吧。 你怎么看？ 祝瑞更像是一颗棋子，从他的心理素质和能力来看，都不像是能策划出这一切的人。不过 什么？ 不排除他是故意装出来的。 看他这次的反应，确实不像在撒谎。 但他有作案动机，也有录音，还有给罗阳发信息的记录，所以嫌疑仍然是最大的。但如果真的是有人指使他这么做，那这个人， 你有想法？幕后推手让祝瑞提前回国，应该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，也就是吴嘉义死的前一晚，给吴嘉义的罪行加码。或者如果吴嘉义没死成，我们抓不到人，还可以让他出手， 让祝瑞杀了吴嘉义。 猜测而已，但能够这么精准地安排一切，那人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。 确实，还有你之前昏迷的时候，吴维涵的律师闯入审讯区。 对不起，孟队，律师没拦住。 暗龙发布会，小女孩被放下来，我打人的事传出去，而且每当案子推进不下去，就会有人提供关键信息来破局。最早是给我成绩单，接着是给卢阳暗龙线索。这个人对案情进展十分了解。 有怀疑的对象吗？ 那张照片你发我一下，你十二年前拍的那张。 你怀疑徐举？ 徐举，他不在一线，很难精确把握时机。但，如果是他指定的人呢？ 两年前我在你这个位置， 案子就这种事没什么进展，牵涉的人越少，我接受案卡。 你是说 任斌？周强、程韵，去一下小会议室。 哎，来了， 来了。 他们可信吗？ 他俩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如果还不行，就真没谁能相信了。而且我不在的时候，他俩也被边缘化了。这么看，他们早被划到我这边了。 嗯。 什么事啊，赵哥？绝密任务？ 关上门。 哦。 问你们几个问题，你们好好思考，再回答我。 好。 好。 吴嘉义是怎么死的？ 他逃跑时候开了黑色悍马，被人动了手脚，行驶过程中转向失灵，和隧道的岩壁猛烈碰撞。 他为什么要逃跑？ 因为他知道了我们掌握他谋害他人的证据吧？就那些暗龙的客户。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？ 他家不是有个反信号屏蔽的座机吗？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呀。 赵哥，你的意思难道是有内鬼？ 怎么可能？ 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巧合吗？ 每件事都需要卡点来做，没有第一手消息是不行的。 我停职期间，任斌有没有异常举动？ 啊，斌哥， 斌哥， 你停职那段时间，我被调去负责一桩偷窃案，没太注意他。 我倒是待在专案组。哦，我记得有一次问他工作安排，他当时正在打字，看我走近立马把电脑切掉了。仔细一想，他那反应好像有点过度提防。 任斌明天就回国了，我想暗中调查他。这事儿没人知道，没有授权，可能会牵扯出意想不到的人，甚至有危险让你们丢掉工作。我不强求你们必须跟着我，加入或退出全凭你们选择。 我们跟着你 孟队。 赵哥 也不算完全没人，起码我知道，也参与。 我说一下基本情况吧。任斌你们都知道，单亲家庭，有个女儿，平时主要是自己照顾，父母有时也会帮忙。 我听说他女儿是领养的，斌哥两年前因为犯错被停职，回来之后就多了个女儿。 明天晚上开始，大家开始分头行动，一边是下班后跟去他家那边盯梢，另一边是查联网监控，主要看他的行径和接触的人有没有可疑的地方。 没问题，赵哥。 那要通讯或者网络监控吗？ 不用，他的手机和网络我们监控不了，还打草惊蛇。 哦。 记住，我们现在要跟踪的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、经验老道的警察，发现任何异常都要第一时间通知我，千万别轻举妄动。我们四个人分两组，一组跟踪，一组看监控，隔天交换，明白吗？ 明白了， 保证完成任务。 我们能做的有限，以什么为停止或者继续的标准？ 我们的目的不是抓人，是观察和找线索，所以量力而为，不要被发现。接下来是场硬仗，所以现在12点半了，走吧，一起吃个饭。这阵子辛苦了，好好犒劳一下你们。 哎，是啥呀，孟队？我 顾顾问想吃什么？ 中午又吃不了大餐。 哎，陆顾问是不是没有吃过咱们食堂啊？市局的伙食可好了，跟旁边市政有的一拼。 孟队说了要犒劳我们，你就要吃食堂？ 我真心诚意的，今天有包浆豆腐呢。 包浆豆腐，好吃吗？ 好吃。 喝惯了陆氏， 那就去食堂。 想尝尝豆腐。 哎，好嘞。 行吧，也没毛病。那下次再带你们出去吃。走。 这还差不多。 最后的关灯。 哎呀，总算能吃顿踏实饭了。 怎么了？谁亏待你了？ 孟队啊，前几天去盐城，他心情不好，饭都不让我吃。 心情不好？ 嗯，跟我大学室友失恋那会儿一模一样。 周奇阳，你眼神挺好的呀。 一般一般。我仔细一想，你也没时间谈恋爱啊，跟谁失恋去啊？总不会是跟陆顾问吧？啊。 哎呀，这娃脑子不行，直接埋了吧。 这件事后你也没有退路了，他们会一个一个离开，剩下您自己孤立无援。 所有人终究会回到该去的地方， 却不一定能活着。 你也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。你要站在正义那一边，就永远不要弄脏手。 您保重。 旭旭，这是目前的情况汇报。 嗯，说一说。 朱瑞承认当年自己雇凶杀害陈宇，还供出盐城市公安局前局长魏昌和也参与其中，替他伪造证据。此外，朱瑞涉嫌多起谋杀案， 包括赵云华和卢阳的死亡。相关证据程韵和任斌分别在整理。 这个朱瑞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吗？ 应该没有。 他供出了魏昌和。 对。 你准备怎么办？ 我之前和周启阳去盐城走访了文鼎房地产一位前高管，本来还想拜访魏昌和，但找不到机会。这事儿我已经跟那边市局的赵毅队长谈过，请他帮忙调查。但现在看来，情况比我想的要严重。 前公安局局长，退休干部，不是你想抓就能抓的，要移交纪委，我们还得避嫌。 所以这事儿您看怎么做比较好？ 朱瑞说他受人指使，有证据吗？ 有，朱瑞收钱办事，而且他或者幕后推手跟吴氏集团的关系应该非常密切。 有没有可能幕后推手的目的是为了钱？ 这个不好说吧，如果只是为了钱，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。还有一件事，徐局，吴家义手下有一个犯罪团伙，你还记得吗？ 记得，上次你去盐城差点栽到他们手里，怎么有他们线索了？ 五天前我妹妹被人跟踪，跟踪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们。 他们跟踪你妹妹目的是什么知道吗？ 我觉得他们是为了把我引出来，伺机报复。在盐城我让他们吃了不少亏，现在吴家义死了，他们对我的怨念应该很深。 这样吧，我跟区属的公安局说一声，让街道派出所特别注意他住的那一带，起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。至于你，自己要小心呐，不要像你妈妈那样。 我知道了。 魏昌河那边，我要先跟盐城讨论一下怎么办。这是要上报省厅和党委的。如果他的确有问题，就得由检察院来立案。我们最多是协助侦查，不是主导。你也别乱来，出事了我保不住你。 是，徐局。 当然了，深挖犯罪，查破积案和隐案，扩大侦查成果，也都是我们的任务，一定要完成好。 是，那我去忙了。 去吧。 哎， 壮的，兵哥， 哈， 你回来了。 孟队， 啊，我来捡。这是，这一趟辛苦了。你这是一下飞机就奔局里，不用倒时差？ 哎，在飞机上睡过了。案子这么急，赶着汇报呢。 那行，快进去吧。 哎，徐局。 任斌的调查材料里为什么会有陆时辰？ 任斌这趟去国外还调查了陆时辰，为什么？是跟我之前一样，怀疑他跟案子有关，还是另有原因？ 喂，师哥。 孟队，魏昌河那边有消息了，但情况不太好啊。 怎么说？ 我这几天派人去查了魏昌河的行踪，发现他6月20日下午从家里离开后就再没回去了，系统里也没有他的出行记录，暂时无法确定他在哪儿。 6月20日，吴家义死后的第三天， 魏昌河有没有可能已经出国了？ 那不可能，他档案早花了，有人盯着呢。 档案？他犯什么事了？ 一开始我也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退休局长， 结果一查却发现贪污贿赂、渎职犯罪一个没少。 赵队，调出来了。 嗯，啊，我看看。 魏昌和在任期间通过顶替编制的方式往盐城警务系统塞了许多人，还涉嫌非法拘禁、刑讯逼供和洗钱，不少后来被平反的冤假错案都跟他有关。哎，具体我就不细说了。总之啊，魏昌和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警。 后来怎么处理的？ 被双规处分了。 啊，行了，谢谢啊。 小事儿。 有没有定罪量刑不知道啊。 那部分档案涉密，我查不到。 这就完了？ 哎，上面有上面的考虑吧。你也知道，20年前政策鼓励放开，步子大了，有些东西就顾不上了。 确实。那师哥，劳烦你帮忙继续追踪魏昌和吧。我已经给徐局汇报了，他应该会跟你们那边联系，看到时候怎么一起侦查。 行，有进展我随时联系。 谢老师哥。 嗯。 吴佳义死后第三天，魏昌和就躲了起来。 魏昌和怎么了？ 啊，你来了。 公司那边开完会了，直接过来。不是今天开始要盯人吗？ 哦，对。刚才赵毅说，吴佳义死后，魏昌和就失踪了。 东窗事发，他躲起来不奇怪。 可现在案子也判完了，都过了一个月了，他还在躲什么？如果是躲避跟吴佳义有关的人，那就是朱瑞和杀手了。他是怕陈玉案被翻出来，会受牵连。 如果不是找到录音笔，朱瑞认不认罪还不好说。 是啊，这里面的意外和巧合，我不信他都能预知。不会是，又有人透露了信息给他吧？ 哎，王队，加班了，先走了。 啊，再见。 你又加班，刚接完案子，你悠着点啊。 啊，我晚点走。我们也去吃饭吧，边吃边说。 去哪儿吃？ 食堂吗？你不是挺喜欢吗？ 啊，我到了，谢谢你。 今天难道就这么过去了？两天了，兵哥都没有任何异常，难不成真是我们想多了？ 不好说，毕竟我们也看不到兵哥家里的情况啊。 嗯，也是，说不定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啊，马上就要有所动作了。 11:45了， 哎，你快看， 嗯， 那个人是不是兵哥？ 哎，他下楼了。 洗完脸了？ 嗯。怎么把眼镜摘了？不是防蓝光吗？ 太久了累，反正没度数。 我看看。男朋友真挺好看的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异常情况 没有？ 我盯着吧，你起来活动活动。 嗯，一晚上没动静？ 没有，任斌跟往常一样，下班后先去幼儿园接了女儿，然后去了一趟超市，买了一些水果蔬菜。周强跟着他进超市，没发现他和任何人有交谈接触，也没异常举动。买完菜之后就回家了，没再出门。 这手铐能带回去吗？ 带回去你想干什么？这玩意儿铐过那么多犯人，脏死了。你要是想要的话，回头搞个仿真的吧。 嗯。 疼什么啊？谁把你关了？喂，周强， 赵哥，兵哥刚下楼了，然后径直往小区外面走去。 他没开车？你们也别开，走路跟上去，尽量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。我这边看路面监控，看他去哪儿， 实时给你们通报。 收到。 戴耳机。他走得不急，中间掏了几次手机，像是在发信息。 小区出门右拐，走了500米，拐进一条小巷，无监控。 人呢，赵哥？不见了，不会跟丢了吧？ 别慌，小巷没监控，但周围的路上有，他肯定还在里面。 那要跟进去吗？ 你做好伪装再进去，程韵留守在路口。 好，收到。药店，平哥这是去买药。 妈，我买到了，正在往回走。 糟了，他怎么这个时候回来？一面撞上我，一定会被认出来的呀。可转头就走，也会暴露的呀。 要买什么药啊？ 哦，我自己看看。 怎么样？我看到人民从小巷里走出来了。程玉，你先跟上去。 好。 刚刚太险了，差点正面撞上，幸好我够机灵，躲过去了。兵哥进了一家药店，买了一些药，店里除了店员，没见其他人。 他已经在按原路返回了，你调整一下，也回去吧。 嗯，好。 12:30， 任斌估计也睡了。你们回去吧，今天辛苦了。 斌哥会不会半夜出门啊？ 没事，明早再来查一遍监控。早点休息，不要耽误白天的工作。 好，你们也是。 明天换我们去定。 陆顾问，哎，孟队， 嗯，赵哥，陆顾问，朱瑞审的怎么样？有没有新口供？ 有一点。 那我先回去了， 斌哥再见啊。 去接女儿啊，斌哥。 乔乔生病了，我带她去医院，今天早点走。 你也是操碎了心，当爹不容易啊。 走了。 现在怎么办？ 跟上去。任斌离开市局后，先去幼儿园接女儿，然后去医院，再去超市，7点回到家。 除了跑医院，斌哥的举动跟昨天没有什么不同。哦，他父母今天没有去他家。 他今天没出去买药。 还没到12点呢，会不会就在最后10分钟他突然出现？ 安静。任斌下楼了。 我操，我这嘴开过框了。 等等，他应该是要开车出去。 这么晚出去，手里还拿着包，今晚说不定真能钓到鱼。 他车来了，棕色那辆， 别跟太近。 嗯，如果他真是去跟幕后的人见面，你打算怎么办？ 能将人证物证一网打尽是最理想的，但我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， 还是要谨慎一点好。 主要是我们不清楚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，以防万一还是得叫人来支援。小周， 你现在立刻调市局值班人员来，我给你定位一些片区，让附近派出所值班的民警配合我们部署堵截，争取将他们包围起来。 是，孟队，我立刻去联系。 任斌的车停在前面农家乐旁边， 你往前开，开过他再停。 嗯。 孟队，不对劲，市局今天值班的人都被调走了，联系周边的派出所也都说出任务去了，没听说今晚有什么紧急任务呀。 什么？人手全被调离？ 啊、 嗯！事先调走所有警力的人只有一个。你们赶紧去其他地方调派警力，找特警，能找到几个是几个，让交警远端分流车辆。 好，我们立刻去。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 如果昨晚跟踪人兵被发现了，那我们有可能已经陷入圈套，设圈套的人只能是…… 什么声音？ 风声。 今晚没刮风，下车看看。 找我们的车胎， 麻子，看来今天是不打算让我们走了。谢隐蔽，季树林，人逼着内鬼，倒是准备得很充分。 看来那边人不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跟他们周旋太冒险了。 光我看到的就有三个，应该还不止。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嚣张，像斗狗一样斗我们。现在估计只能逃了，如果逃不掉就想办法拖延时间，等援兵过来。 援兵？ 有人来了。东北方向2点钟位置，西南方向7点钟位置。 六个人 逃不掉， 七个人再向我们靠拢包围。 可恶， 睡觉。 亮度调低一点，把我们孟队晃瞎了可怎么办？ 是人斌。 接近的手为何要伸进五脏？你有生动的眼，怎么却注视死亡？你住在人间正面方向，管什么反面腐烂的伤，这里高压也惨烈，将你从哪儿解救？善良谎言在傲无风的皮囊，你欲哭作顽固的盔甲，当年呼救者都要两丧，你何必再追问天理昭彰。我有接近的手才非要伸进五脏， 我有生动的眼在反而注视死亡，忘掉外表堂皇的乱伤，忘掉太阳若也是河床，是谁分羔羊和猎枪，人间无虚荡，猎枪望眼在 孟队，这大半夜的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 你昨晚就发现了， 派两个生瓜蛋子来跟踪我，看不起人啊？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废物对吗？ 你不但是废物还是败类。今晚的事你一个人做不成吗？徐局呢？没在吗？你们给他开的什么价？ 你当我是黑警吗？警察法22条我不知道，刑法308条也不知道。他真这么干，我能不调离岗位不亲手把他关进去？我他妈还是个警察呢。 不是他呀？那您怎么不说清楚？老藏着掖着。 我说了你听吗？ 在看什么？ 啊，发呆呢。 嗯。 徐局找你什么事？ 我答应了他，暂时不把谈话内容告诉你。 你们之间怎么总有秘密啊？行吧，那我不问了。 是徐局不让我告诉你的。 我知道，要怪就怪徐局，不怪你。你觉得徐局这个人怎么样？ 城府很深。